今日呢是10月16号的星期二得到，出街就17号啦。嗱，咁啊，今日呢仍然是有我哋几个嘅，咁啊，又去刘山。嗱，啱啱去完旅行翻嚟，跟住刁拔， 系 咁啊！另外咧，大肥第二节先入嚟，咁啊，第一节咧，另外一位特别嘉宾就系美国嚟嘅 Ben。 系，大家好，系啦，多谢 Tony 又邀请我上嚟。 嗱，因为阿 Ben 咧就听日早机翻美国，咁所以咧我哋咧就第一节咧就安排佢做完第一节，咁啊先至翻去休息啦吓，因为听日早机啊，咁啊大肥第二节先翻入嚟啦。咁啊，啱啱琴日咧就香港又打八号风球，咁啊呢排成日都系星期日打八号风球啦。 呢个都唔系呢一次噶啦，记得上一次一年打5次八号风球咧，又系99年咧。 哦 又系有着咗四次系礼拜日嚟嘅， 哇！咁巧噶，咁啱拣正。 啲打工仔多数都好唔开心， 唔知点解嘅。 仲有啊，星期六跑马、啊，不嬲都系跑星期日噶嘛，系今次星期六跑马，跑完马风先嚟、啊，好似大家约好咁样喎、啊、吓。 咁但系琴日都冇开六合彩。 啊，琴日都冇，因为马会唔开档啊嘛，系咪？咁啊约好咗马会，所以诶个风迟啲嚟啦，咁样吓、 啊。咁啊 Ben 都算好彩、啊，咁你都。 系啊，咁我即系琴晚未约咗朋友，本来谂住食晚饭嘅，未改咗去食宵夜咯吓。咁佢落咗八号风球啦，改翻3号啦。咁我嗱嗱临坐翻地铁出去，咁啊嗰啲叫做啲时段就变翻呢个正常啦嘛。因为之前八号风球佢都有行噶，不过即系叫限制咯，限制式系你等好耐咯吓。咁啊改咗食呢个宵夜，出咗去咧都见到啲人陆续都有啲铺头开啦， 系啊系啊冇错。 咁啊亦都有即系正常车，系的士少啲咯， 的士少啲 都可能就唔开啦，有啲就唔开啦吓，索性吓。咁剩翻嗰啲就系行下街啊，咁我宵夜都开翻，好多都开翻，都一半一半咯。雷敦道都系开咗，我去佐敦食宵夜嘅，咁就开一半唔开一半咯，咁就咁嘅情况咯，咁我时间有限嘛，所以即系约咗就约埋佢咯，咁人哋都肯出嚟，咁我大家就可以多啲时间咯。 系，嗱咁啊，因为咧第一节咧就而家调翻，我哋要调翻转啦。平时咧就最后嗰节先讲啲嗰啲国际嘢啊，或者美国嘢啦。咁因为阿 Ben 美国翻嚟咧，咁啊佢比较熟悉啲美国嘢啦。因为上一集咧，我哋其实本来想讲枪击案，咁啊讲埋美国嘅枪械问题啦，咁但系就冇讲到嘅，所以咧今次咧我谂啊，依照讲翻。咁但系咧讲起打风咧，其实美国都有打风嘅，但系咧就美国嗰啲风好劲嘅。 我哋中西部啦吓，咁我哋中西部龙卷风多啲啦吓，咁有几次就系记得读书嗰阵时候有几场大嘅，咁 啊 唔系嗰个系唔系嗰个系台风，嗰个系南部吓，嗰个New Orleans 嗰边吓，我哋就系中西部龙卷风吓，你有冇睇过呢个叫做？ 龙卷风暴电影， 唔系、那个龙卷风暴电影啊，都系嘅，即系真系卷啲嘢上去嗰只啊，屋顶又吹冧你啊， 嗰集超人啊，佢个养父都系俾龙卷风卷走、啊， 系，仲有呢个电影有个绿野仙踪系嘛，咁佢成间屋吹咗，咁就去咗另外一个世界度啊嘛，系，咁即系真系大嘅咧，大起上嚟咧，真系屋顶成个都掀走嘅，咁有几次咧就真系响警报嘅，成个啲摊仔咧，我哋啲全部响你嗱嗱临喺个地方，好响你揸紧车都会听到，主要如果你系主要啲大街上面，咁啊嗱嗱临揾间呢个乜鬼麦当劳又好咩又好吓，咁佢就即刻佢会开门俾你，就大家都走入去地牢度。 哦，地牢 系啦。 咁因为咧，我见美国咧好多时候咧，佢哋起屋咧一定有地牢嘅。咁龙卷风嚟咧，就个个匿埋地牢就锁埋。 大部分啦吓，但你有地牢亦都有唔好嘅地方，就会漏水啊嘛。吓、哦，家家都有个问题，因为你啲石屎咧到咁上下会裂噶啦，咁、哦、你要开始补水系嘛、哦。所以点解话而家喺美国做呢、這个即系装修呢样嘢咧，其实系好快嘅。我哋而家就叫咗变咗系蓝领嘅呢个，唔系蓝领嘅中产。 哦， 因为有啲就真系你打电话俾佢咧，系几个礼拜都 book 唔到期嘅。 哦， 系啊，非常之好生意，系嘛？ 咁香港好多即系好多人可以揾有新出路。 哇，好有出路，点解咧？因为佢 好过去做咁个跟士丹嚟嘅。 半年吓，我哋讲紧半年期，就已经700万人工美金。 嗯， 系啊，吓咁佢好多人 几万美金。 系啊，佢好多人做一半唔做一半噶啦，即系半年休息噶啦，玩噶啦去。 哇， 系啊，吓即系如果你识少少英文，又攞个水电牌咧，嗰啲仲系香。 哦， 系啊，即系你坐底出嚟嘅几廿蚊，你做啊好，做啊好，唔做啊好，有几廿蚊噶啦，70-80元吓，跟住咁你好多都焗住做，咁有几百蚊咯， 系咪？即系登个名出嚟，乜师傅，跟住要整呢啲就 call 我啦，嗰啲咁样，即系打单炮已经 解决。系啊，但系一般嚟讲都系，譬如话都系问下啲朋友识唔识吓，咁呢个之后就睇佢哋呢个价钱啦，但系基本上而家系唔系价钱啊，系。 你得唔得闲啊？得唔得闲啊？ 系 直情系有一次我又坐喺呢个街边，即系街边食饭 ，OK， 听住隔篱台倾偈，吓成班都系啲装修师傅嚟嘅，啲客打电话嚟。食晏嘅时候已经饮醉晒㗎啦。跟住就开始我听日先嚟啦，我后日先嚟啦，唔得闲啦，你接咗三四个电话。一喺度食緊饭嘅时候接咗三四个电话推晒。就唔休做嘅。 唔休做。 已经而家係咁样咁渴屎嘅。 哇，原来咁样嘅。 即係我哋身边就有啲咁嘅情况发生啦。 係。 同埋收好贵添。 同埋收好贵添。真係嘅。所以点解为咗为之就叫做蓝领中产。 喂，咁同埋佢哋使唔使交税呢？你呢啲即係逐件收嘅。 係啊，好多得现金㗎。 真係唔使交税喎。 揸 Benz 攞中援囉。 哇，发达喎，真係。 好多真係。买 apartment 会好啲呀，嚟緊。 apartment 唔係，即係我哋叫做 condo 啦，即係香港就你買個單位住啦。 係 主要個問題就係你要交呢個管理費，呢個管理費好貴，去到幾百蚊美金一個月係嘛？咁佢當然啦，包埋你暖氣啊，可能包埋你 cable 啊。 因為你外國都一定要有咁，咁但係你自己譬如一間 house 咁都要你自己都要搞暖氣㗎，冷暖氣通常暖氣多啦，冷氣用機機會少啲啦。你尤其是有花园，你会护理好多钱噶。 系剪草铲树呢啲基本动作咯。 咪系咯， 咁嗰啲都系好好。 咁如果你 apartment 咧，就唔使剪草，唔使铲树咧。 理论上系可以咁讲啦，但系你其他费用嘛，咁你仲有其他啲垃圾杂碎费用咧，管理费啊，即系地税可能会少啲咯，地税咯。但系问题最紧要系因为好多人系唔想，即系有啲人搬就觉得方便啲，系咪？咁有啲人唔搬嘅，因为个管理费有啲贵，咸即系即个花即系。青瓜蔬呢个白菜，即系各有所爱啦，系嘛？大家就自己自己中意咯，咁既然讲到呢个房地产啦，咁啊讲下啲现象啦，系嘛？咁啊头先啊开麦之前咁同阿 Tony 讲啊，美国而家啲屋咧就有啲奇怪，即系我自己住嗰头附近咧，就发现有啲嗰啲我哋屋仔咧，有啲咧就越起越细，细到咧直情系你嘅个 garage， 即系个车房嘅，仲要细过你个车房，即系你正面望过去咧，你个后面个 garage 咧系阔过你间屋。开始缩紧水噶啦，开始缩紧水噶啦，所以变咗就 是。地佢自己起嘅，佢可以起大啲噶，佢即系咩事起要先？ 嗰啲地产商发展咯，基本上咁。 哦，即系地产商而家新发展， 系啦，变咗佢有得斩就斩啦，系嘛？其实变咗全世界都系一样。 唔系啊，其实木嚟嘅啫嘛，咁佢自己起阔啲，还能笪地喺度啦。即系除非咁样啦，即系佢如果起细啲，佢嗰个地即系比开食都准嘅。 系咯，譬如话成笪地，佢如果即系佢本来起大啲，咁啊可能佢卖到起到四十间，咁如果佢缩窄啲， 可能起五十间， 系啦，五啊几间咁样咯。 即系我哋香港去餐厅咧，你食一只鸡咧，佢偷你几嚿噶嘛？鱼又偷你，咩都偷你噶嘛？濑尿虾冇咁绝噶嘛？ 系即系有啲 就咁啦， 系啦，即系 偷偷下咧，五只鸡偷一只出嚟。 系啦，有啲地产商就可以咁做啦。当然有啲系即系你如果拆个旧屋翻嚟，咁你个旧屋个壳仲喺度噶嘛？ 系 啊，咁你就系用翻旧个壳。 即系咧，自己买个地自己起。 系吓，依家都有咁嘅可能性。有啲就系我哋即系拆咗一间，咁起翻两三层，即系本来佢两层嘅， 变三层， 变三层咁样咯吓。当然咧，咁你要自己揀料，自己揀，即係你唔識咧，你就好蝦人嘅，因為佢你唔係廿四小時喺度睇住噶嘛，就算你有個所謂嘅 general contractor， 係咪你同佢列曬啦？咁佢就批俾下面啲人做啊嘛， 佢都偷工減料， 佢都會偷工減料，或者佢下面人偷工減料，咁你變咗廿四小時 要及住， 係及住咯。好似你啲大渠，你本來揾啲碎石仔壓住佢，咁就有啲就係咁，因為咁做噶嘛。咁佢偷懶咁咪啲大石砸住佢咯，跟住先鋪紅木石屎咯。咁你變咗話久唔久，久而久之你個 會爆咯。 裂咯，咁你变反上水上嚟咯，咁变咗就你又要浇翻个呢个石屎路咁样，呢个咩浇即系转开佢咁啊，再补翻个窿，咁你好辛苦噶，你地毡又要掹翻出嚟啊，重新补翻啲红木泥石屎啊，好大工程啊！ 佢冇谂过美国搞到监工都好似咁流咁样嘅。 喂，而家大陆化喎，越嚟越大陆化 啊！豆腐渣化，一路都喺度， 即系一路都有嘅， 一路都有嘅。你问每一间有屋仔嘅人咧，即系嗰啲 single family 嗰啲人咧，系都会一套苦水同你讲。 系， 唔系呢样嘢，嗰样嘢嘅。 系， 吓，当然嗰啲几百万嘅屋，同样都有呢个问题。 系， 系啊，因为就有啲料转咗入去啊，咁你搵啲人去补翻个窿啊，吓，即系总之就乜嘢状态都会发生。 咁即系美国买得呢啲嘅话，都即系预咗随时爆镬，你叹下要俾维修费好金噶咯。 系啊，而家佛罗里达州啲屋仔咪好惨咯。水呢、這个水险加晒上去噶啦， 哦， 系啊，即系冇办法噶， 因为嗰、那个佢系啊，又周不时打风， 几千 即系而家地税可能几千蚊，而家你即系个水险费咧可以升到七八千蚊噶啦。 哦，一年 系啊，变咗你买间屋投资系咪咁样？ 我交几皮嘢水险费都 系啊， 变 咗你啲租金根本 cover 唔到噶，蚀钱噶，你绝对蚀钱噶。 哦， 全部由迈阿密咁一路扯到上去 Fort Lauderdale，全部海边啲屋全部加晒。 哦， 系啊， 因为容易浸啊嘛。 你中间嗰啲咪好啲咯，你 Orlando 中间嗰头咪好少少咯吓。 系， 但系呢样嘢以后大家如果投资， 香港人咧好中意买 Waterfront 噶。哇，得分贵好多嘅， 系， 因为咧对住海嘛，但系咧如果你有海少咧，就第一个系你啦。 系啊，咁大家咪睇下以后啲，譬如话你如果真系好， 唔系咁香港未试过，即系又咁讲，香港未试过，所以哇，得分都系零舍贵嘅，贵几多咧？贵两成到啦，吓， 唔系可能香港人嘅想象咧，都系杏花村嗰只啫，咁啊， 哇，嗰只好危险啊！你谂下红山半岛。系嘛？海边屋冲上嚟就打晒噶啦，成间屋系咪分钟打爆玻璃系嘛？咁样咯，咁样喂，其实咧嗱，美国除咗打风嘅问题咧，我头先讲起啦，住 single house，一定要有把枪喺公屋企噶系咪？ 系，咁我就利益申报下先啦。咁在下长短火都有，咁仲有屋企有一千发子弹， 买嚟杀人嚟噶嘛？ 买嚟就系、是、我哋做系叫做觉得系一个运动咯，系咪一个 sport 嚟嘅？ 系 咁啊，第一支枪咁啊，讲香港人比较熟悉嘅叫点三 百，系、 哦、大家都有啲 即系香港差佬， 系啦，最 差佬用嘅，系 跟住有一个曲尺， 系 跟住有两支长枪，但系长枪咧我就唔可以攞翻屋企嘅，就真系枪会度嘅。因为你住在市区咧，芝加哥系唔俾你攞入去嘅，吓、 哦、 你净可以攞翻短火就要分开放啊，个枪同埋嗰啲子弹要分开放嘅，系咪？如果唔系差佬就周你， 即系唔可以随身袋住喺个西装袋里面，一见到唔 高兴 就掹出嚟。 其实咧， 我觉得美剧太多， 因为佢讲紧就系枪嘅呢个 license 啦，即系执照咧就有几种嘅，有啲就系话你未攞，第一个就系话你要攞跟 license 啦，你冇嘅你枪都唔俾你掂啦， 系 你去啲枪会睇。或者你要试枪，你 系 冇得摸嘅，咁啊，完咗之后咧，下一步咧就去你下一个嗰啲 conceal carry， 即系隐藏嘅隐蔽性嘅藏枪啦。咁、 哦、 你可以带支枪出街啦。吓、 哦， 咁啊，但系当然啦，在上面就有啲嗰啲教练啊、教练执照啊，或者嗰啲 dealer 执照啊，咁啊睇你中意考边个啦，系咪？咁你唔使玩到咁蒲嘅，咁你即系 conceal carry 我都觉得够啦，吓咁跟住咧，你就系、是、即系我哋基本上就枪会玩枪咯，系咪？咁。主要啱啱開始嘅時候都係覺得，好似即係治安係最近係有少少變化，係咪差咗少少啊？咁買支槍喺屋企咧，都係諗住旁身嘅，主要都係呢樣嘢咯。 但係頭先你咁講，你話啲槍、支槍同啲子彈要分開擺， 要分開放。 喂，咁但係你緊急用起上嚟，咁點算？ 唔係你屋企可以，只不過係你揸車由市區去到你嘅槍，即係練槍嗰個靶場，你呢樣嘢係分開嘅。 哦，咁樣屋企就可以即係將。 咁如果你由你屋企嘅去到練槍靶場途中遇到賊人，咁啊唔切子弹 开嗱呢样嘢咧，当你上堂嗰阵时候咧，个 conceal carry 咧就有好多呢啲咁嘅 case study 嘅， 系吓 咁你又睇到好多，其实真系呢一枪你够唔够胆开，其实你要考虑好多嘢，系嘛？ 善良之枪拗背脊， 视乎你就话，譬如话有嗱，如果你见到有人打劫另外一个人 ，OK， 你身上面有支枪，你 conceal carry 系嘛？你如果开枪，其实你有问题， 哦， 你系唔应该开枪、哦、，OK。第二样嘢就话，如果佢唔系攞枪对住你，你开枪亦都有问题，即系佢拿住把刀啫嘛，你做咩开枪打佢啊？ 系 嘛？咁你开枪，咁嗰啲人就会同你打官司噶啦，系嘛？咁你打伤咗佢又好，咩又好，喂大佬，我攞支刀嚟啫，系嘛？你打我嘅枪系嘛？我下半世唔使行路，坐轮椅啦，咁你就死啦。 哦， 啊，好多嘢噶。咁嗱， 哇，原来有咁嘅事噶。 系啊，如果你个贼入到屋， 系 嗱，如果入到屋咧，你如果喺屋里面打死佢咧，咁你就 OK。 系， 万一佢有一只脚烂到街外。有一半留喺屋企，咁你又打佢又唔得咯。 哦，好简单，打死佢之后搬翻入嚟。 咁你屋企有闭路电视就得咯。如果佢真系有半只脚，或者人哋睇到咁，你唔好惨。 或者打佢啊，喺你屋企嗰只脚。 即系你要仲要睇到嗰阵时候， 呢个难啲。 其实仲要睇下你嗰阵时候，佢入嚟有冇攞枪。 系， 如果佢又冇枪，就得把刀。 好似差佬咁啫嘛，我见到佢揸住一支物体， 系， 我怀疑系枪嘅物体， 系， 咁咪可以开枪打死佢咯。 冇错， 哇，我唔打死佢打死我。 所以变咗就话你个 argument 到时上个法庭。 哦，原来佢揸住个支。 是 耳遮嚟嘅，黄飞鸿咁样吓。 但系你睇你即系你嗰时紧张啊嘛， 系啊，咁惊啊嘛， 开枪啊嘛， 系咯，我害怕， 所以有啲咁嘅问题咯。 喂，好多事其实好多噶，即系咧。 之前睇嗰单新闻，就咧佢老婆咧听到有声，就夜有差有屋，就攞枪一夜就打爆佢咯。佢老公嚟嘅，老公想俾啲惊喜佢，一开道门 bang 就关 咗啦， 系啦，好多呢啲嘢发生。 呢啲呀，经常会有啲问题，譬如话上次有一个就系 之前嚟嘅新普森都系啦。是不是新普森、啊、 或者个刀片跑手啊记不记得 哦就是刀片跑手他打死他女朋友。 就是南非那个嘛你讲紧。 是啦那个刀片跑手。 南非那个南非来的。那个南非的就不是美国的南非人来的。南非的。 我们上次就是有一个 case 就是有一个有些贼真的去到打劫是吧那好像 New York 的应该是。那么有女仔拿着枪不知道视频上面应该很多的大家都可以看到。 哦是啊乱咁肥。 是 啊开了几枪追着枪来打。 因为贼不知道他有枪他们都怕还了两枪都还了几枪。即是博火啦， 系博火， 博火咗。嗱，但系佢最后嗰一枪系追咗出街先开嘅。 系 嗱，其实嗰下枪嗰啲嗰下嘢系 犯法啦， 系呢、這个， 嗰下出事啦， 系出事噶啦、哦。如果你嗰下枪打到人， 唔系嗰个视频好搞笑啊！嗰啲贼咧，嗰、那个女人追住贼嚟开枪，啲贼好惊噶嘛。 就系因为佢唔 expect 你有啲人系真系有枪喺度噶嘛，但系个女人又都系咁勇喎，即系博火同你系嘛？ 其实系 吓，即系里面嗰下几下 OK， 因为佢哋真系揸枪开枪啊嘛，系咪？但系你出去追出去嗰下枪，嗱嗰一下如果你打中佢咧， 系， 同埋佢转身跑紧， 哦， 你唔可以背住开枪噶， 哦， 吓你喺背住开枪，你又会有问题，因为佢走咗啦嘛，系咪？咁啲人又会同你拗撬啦，喂，我走噶咯，你都打我，系咪？即系好多人会上台， 周星驰咁样啲几位 所以变咗就话， 喂，你打伤我，打伤打断咗我哋。指甲会好惨喎， 系啊，好、這個、痛啊！你赔翻俾我， 系 啦，系啊，即系真系上堂同你咁阿乔噶，咁咁啊啲法庭里面系咪大大小？ 咁你有冇开对？有冇贼人嚟你去对佢开枪咁嘅经验啊？ 冇，但系我隔篱，我点解要有支枪咧？就因为隔篱屋有呢个 FBI 去帮衬， 哦， 所以我点解先谂到要有支枪防下身，同埋、哦、半夜三更突然间敲门，你话 FBI 全部 gear 全副武装系咪？ 哦，冲入嚟， 冲入去， 我哋睇戏都有 FBI 同、啊、我讲，我要借你个楼梯，我话好，你要借啦，你要去啦，咁啊，咚咚咚咚咚咚，十几条友走咗上天棚，吓，跟住有一批就喺下面， 听到吓死啊， 真系吓死， 隔篱原来有 IS 喺度啊，仆街， 嗱，照佢哋讲翻咧，就应该系即系有条友仔系，即系佢其中一个可能系有啲 drugs 啦，吓，有啲即系贼家啦，系咪？咁啊，全部冲， 哦，嗰啲个个有枪嘅，嗰啲贩毒嗰啲， 所以咪全部 full gear 咯， 系啦，贼家已经出到 FBI 噶啦。 咁佢可能大賊家嚟㗎喇，可能過州跨境都會啲咩 FBI 批發商嚟呢， 即係唔係話淨係你本土嗰啲細賊家嘛，你大賊家啲又嚟，你 Indiana 搬落嚟咁就 FBI 㗎喇嘛，佢管㗎喇嘛，就唔係淨係 stay。 咁你唔好買槍啦，不如順便搬走。 咁你都要有錢搬先得㗎嘛，搬到嗰邊係 你整支槍 買啊，走到去邊呢，度度都係 呢啲。其實買槍一個即係簡單啲嚟講，係攞個安心囉。咁你練下槍係咪？到時到下你真係 咁樣開個槍， 本來買支點300咧覺得夠噶啦，後屘就因為得六發 ，OK， 後屘你諗諗下，好似唔多夠 啊。買啲骨尺咧，十二粒， 係咯，買咗佢兩條友入嚟，咁我嗰六個就唔得噶啦嘛，咁你裝彈又慢啊嘛，係咪？後屘又咪買咗支骨尺咯，係咪？咁咪變咗兩支咯，買有咩事？ 咁啊，雙手一齊開槍得唔得咧？你有冇練過咧？ 啊，依樣嘢未練過， 好難噶喎，因為你後座力 噶嘛。其實你真係去開嗰下槍咧。是有輔助力的、 哦、 你真的电影那些是假枪来的 会后座 塑胶来的 会后座的嘛 是啊变成你说真的要两只手的开枪其实有难度的 是 你真的要去练 可能撞可能震亲个膊头 但你点三百 不是那只 mark 很难的那只两只枪砰砰砰砰砰开 是啊那些塑胶枪来的无限子弹嘛我们啲不是的嘛所以变成你是要去练枪你真的要练枪、哦、你刚刚开始是很难去执个位置 整个香港警察那些有没有买那个点三百有没有买那个快速上弹器， 嗰个检， 但系你都要换啊嘛，你始终都要换嘅。但系你支长枪其实可以加长啊嘛，你就算曲尺你可以加长。 哦，即系里面可以摆二十发。 系啊，你系可以去改噶嘛，系可以改噶，或者纯粹改到乱发都得啦。即系如果支曲尺系犀利啲嘅乱，即系 机关枪 啊，即系你嘥子弹咁解。 越搞越多，即系咩灭声器啊啲咁。 其实香港都可以玩枪噶喎， 系 你攞枪 系咯，都要攞牌。 你申请你入枪会，跟住攞牌就可以。 系啦，咁你都有啲 dealer 牌嘅，就甚至系。但我知道你每个礼拜都会差股报道嘅， 系 啊，即 系 有啲人系咁玩嘅，吓咁、啊、其实大家都可以尝试下咯。其实我觉得啱啱开始第一个感觉就系嗰阵火药味， 系 好重， 吓、哦，闻到个火药味，同埋你真系枪林弹雨之下，你听到啲乒铃乓啷。虽然我哋戴呢啲耳罩落去咧，但系你听到啲乒铃乓啷嘢咧，其实你嗰下都几震撼下。 肾上腺素， 其实就冇嗰啲电视配音嗰啲咁响嘅，叭叭叭咁样嘅系嘛？ 唔系真系好响噶，你戴住个耳罩都响嘅。 系咩？ 吓，尤其是你隔篱系长枪机关枪咁扫咧，系、哦、嘛？你隔篱又系啲 起码识得听噶啦嘛，起码听识得听先啦。 好有现场感，同埋呢个3D 立体声、 哦、啊！即系如果中意玩枪嘅咧，都移民去美国，其实都几好。 唔係香港，其實你都有得玩。 唔係，但係冇你美國咁樣嘛，即係剩翻支有幾得人摸下佢都好嘛。 你嗰啲可能要真係槍會喎，如果香港嗰啲係。 哦，呢一定要啦，一定要啦，一定要。 美國嗰啲就係你嗱，好似我哋攞支短槍翻屋企咯，長槍我要鎖喺個櫃度，喺、嗯、槍會個櫃度咯。到你去到咩先攞翻出嚟咁樣玩咯。係、哦、啊，但如果你住喺芝加哥以外嘅地方，咁你支槍就可以留喺屋企。 哦， 長槍都可以留喺屋企。咁我見到成日呢啲人攞啲好大個 case 咁樣去噶嘛，架喺度，跟住瞄準器咁樣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哦，佢哋追擊手用。 系啊系啊，有啲哇，有时我哋搞比赛咧，你发觉啲七八岁嘅有啲僆仔神射手嚟噶、 哦， 哇个个啫嘛，哇啲手动作非常之迅速， 哦、 我睇呢啲嘢都有天分嘅、 哦， 都系有天分， 系 啊，即系由细玩到大，棒棒棒棒棒，咁人哋话我手打完啦，哇攞张纸一睇，全部红心，即系个圈里面嘅， 圈里面， 哇即系唔使玩啦， 啲美军迟啲参军美军， 唔系咧，将来又可以去做海炮噶咯， 咁睇佢自己意愿啦呢啲嘢， 咪美国追击手。睇嗰个吓，啊， 所以拉登死得早啫。 喂，咁嗱，如果即系我想问，因为好多香港人见到咧，美国成日发生咁多枪击案咧，咁好多嗰啲声音就话要求美国即系譬如管制、 嗯、 加强管制枪械啦。嗱、 嗯， 咁头先听你咁讲咧，其实都有加强管制噶， 因为咧好多 其实都其实即系法例其实限制啲人嘅，不过咧任何法例都有漏洞，都会滥用咁解啦。啱啱你话好似拉斯维加斯条友跌癫佬啦，62岁买带十支枪上去，跟住系咁扫射，仲改装晒。佢仲可以自动发射嘅，系咪改装到？咁变咗你啲人喺下低，咪俾佢狂扫咯？ 系啊，但问题佢嗰啲问题就系话，因为你买枪之前一定要有个 background check 嘅， 系 吓。咁、啊、你如果冇犯罪记录，系嘛，又冇其他嘅问题嘅话，你批系好简单。而家佢都系个零月咁，我批到你噶啦。第一样嘢系嘛，咁变咗就系、是，如果你有一个上面个 conceal carry 啊，或者其他执照啦，咁差佬就截停你之后，都知道你已经过咗三四关噶啦嘛。 系， 所以一般嚟讲，即、就、系、是、对良民嚟讲，你永远都系防唔到嘅， 系 嘛。但问题就嗰啲人变咗系我冇犯罪记录，我攞买100支枪都得啦，系咪？所以变咗就系话， 即系正如啦，如果咧。譬如某一个立法会议员，例如何君尧，咁佢突然间缩起上嚟，系嘛？佢可以带啲毒气入去立法会开会嘅时候放，咁啊毒死里面，佢自己戴口罩，咁啊毒死60多人啦。 系啊，但系香港冇管制，冇 系冇管制，因为你唔知道佢咁做嘛。咁嗰个60几岁嗰、那个阿伯又有钱， 系 又有炒股票，又炒楼，又有物业收租，系有钱佬嚟噶嘛，成日游浮噶嘛。 呢啲唯有就叫做 isolated incident 咯，个别事件咯。 应该唔知几时发作啊？ 系啊，你估唔到噶嘛？ 就係嗰一嘢 咁變咗就 IS 咪抽水咯，話佢啱啱加入我哋噶嘛， 係啊， 咁呢啲嘢咪 一定嘅老虎蟹都認啦， 啊，淡笑咯， 喂，逢係有呢啲嘢佢都可以認嘅，突然間啊嗰條友係嘛， 每幾年就。即系每年其实都会发生大大小小啲咁嘅 case， 系咪有 校园嗰啲咧？ 吓、啊、又有啦， 即系有啲系，即系佢一时谂唔开，就会好多呢啲咁嘅嘢。 所以某情况嚟讲，其实你话禁枪，我都唔系话唔支持吓，因为我买枪其实系谂住自保，系嘛，我唔系一个真系话枪下发烧友，系嘛，即系虽然有玩枪有练枪，系嘛，但系如果你话禁我都冇。 如果市面上个个都冇枪咧，就安全啲，感觉上即系冇咁容易得到。 感觉上咯，你攞把刀斩都要斩一个啫嘛。 最多你攞把刀捅系一两个，会有人制服你啊嘛。但你枪唔同喎，就你嗰啲自动步枪，喂，一秒钟就开30发子弹噶咯，就可以打中5-6个噶咯，最少 你有杀伤力大咯， 系啊， 杀伤力大嘅武器咯。咁就话，其实我觉得咧，你枪系个人意见啊，枪械咧你可以唔使禁子弹咯，吓、你冇子弹，你咪支枪咪烧柴棍咯， 系 嘛，变咗禁子弹。喺某方面嚟讲， 起码你唔会一同一时间拥有大量子弹。 系啦，即系好似我啲成千发嘅屋企，系嘛都即系，但系你其实好快嘅，你一去枪会咁啊几百，即系100发至少噶啦，系嘛？ 咁你喺 夹平夹贱买嗰时候 discount 买多几发啊嘛，即系 解。咁你1000发大概咩价钱度？ 都系讲紧，我都系陆续买噶啦，我谂都系有。100多元啦，100-200元咁上下啦， 即系个零银钱一口啫， 系咯， 唔系几毫子啊， 几毫子 一口咋， 几毫子一口， 港纸 一粒咯， 美金， 即系几蚊一支咯，几蚊一碌咯，系即系几蚊一飞。 火器系唔贵嘅，同埋而家最大生产商系台湾啊嘛，美国攞啲子弹都系台湾生产嘅。 哦，系咩？ 系啊，打呢个咩叙利亚，打呢个伊拉克，全部都系台湾生产。 哦，系啊 ，licensing 啊嘛，俾你做啦，简单啊嘛，系咪？ 真系唔知喎，你唔讲唔知。 好多都系台湾子弹。 系啊。咁啊啱喎，到时反攻大陆都可以用台湾嘢噶啦。 哦，台湾好多啦，好多嘢都拉新城啦，而家系嘛？根本从呢个根本话就系话，美国最大嘅火药库就系台湾。 哦哦， 即系美欧晒啊嘛。 哦，原来咁样。 系啊。 哇，咁而家共军话要话要解放台湾，唔系咁容易喎。 嗱，呢啲嘢我哋会搵一集再讲啦，系嘛？比较复杂少少。 复杂啲系咁样，你咁多子弹嘅嘛？ 啊，因为你其实而家你话即系打点打咧，你嗰啲战机上去个海峡得咁窄，系咪？你一上去我甩你，你一上去又甩你。 系啊， 你而家上去香港啦，香港你又多咗好多八爪雷达喺我哋啲山头度嘅。 系， 即系如果你有某时候去到啲即系高少少地方咧，甚至柴湾，你都可以见到好多八爪，一个白色嘅，白色嘅，白色嘅，好多个球嘅，嗰啲有八爪雷达，全部锁死晒你。 哦， 你根本上 嗰啲唔系天文台嚟咩？ 天文台啊！ 我以为 TVB 啲发射站。 唔系啊，天文台系咁噶嘛。 八爪雷达， 喂， 全部都八爪雷达。 唔知喎，喂，原来呢节时间够咯。 好， 咁啊，我哋要下一次翻嚟再倾啦。 好啦，希望下次再同大家见面啦。 好啦，好啦，咁啊，多谢晒你啦，嚟上嚟客串。 唔好咁讲，有机会大家聚下。 好。